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呢？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是、忽略咗个头，就系、是、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呢？就系、是、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這個再數前啲1842年鴉片戰爭開始，割讓香港，中國進入面對西方列強嘅一個挑戰噶啦。咁呢個就係尾啦。個頭係乜嘢呢？個頭你一定要認識嘅，其實係由春秋戰國到秦朝呢一段歷史。如果你由頭入手，我以前讀嗰啲已經還翻曬俾呢個中學老師啦，唔再記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點啊？咁樣一頭一尾，我建議大家。一头一尾就是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这一段叫做周秦之变的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的意思是即是要有深入的认识。第二个大变革是什么？就是晚清之变革，就是这个的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的变革就是主宰了今日的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他是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将它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就是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管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进路。 好，大家留意新闻，就今天下午许智峰咁就同埋另外一位律师应该杨浩然呢，就早前入品，就即係呢個私人檢控呢，有兩個，一個呢就喺西灣河嗰度開槍射呢個嘅熊仔餅，即係外號熊仔餅嗰位嘅手足。另外呢就係即係有個的士司機，有個的士司機呢就喺深水埗嗰度呢，喺某一次嘅遊行嘅過程裏面呢，係撞入人群，撞到一個女仔嘅對腳嘅，咁私人提控。咁法庭呢就接納咗關於嗰個的士司機衝入人群嗰單，咁就會發出傳票咧，就話要傳召嗰位的士司機咧，係去上庭咧，係去答辯嘅。即係換句話講咧，嗰個 case 咧就會開庭係去審訊。 受理啦。 咁但係就至於另外一單咧，就話即係警務人員開槍赤手空拳，而家就聲稱佢話係要襲警啦，仲告翻佢轉頭嗰單咧，就話即係而家要等候個法庭咧係去即係裁決咁樣嘅，係咪正式係受理咧就唔知道。不過呢個係今日嘅發展嚟嘅。第二咧就大家知道啦，喺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嗰陣時咧，其實大專學界咧今晚喺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咧，就喺港大嗰度咧就有個集會嘅，佢叫聯合集會，就係惡法將至，烽火再起嚇。咁就唔係學聯去搞嘅，咁但係有多過去。多個即係大專學界啲團體一齊去參與，咁啊即係確實咧係喺呢個嘅港版國安法嘅殺到埋身嘅同時咧，就即係我哋好關注到事態嘅發展啦，咁樣係。咁至於外力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即係北京呢啲嘅行為係受到制約咧？咁樣嚇，咁呢個咧係要我哋要密切關注嘅。咁啊有啲人就當然梗係講話，話得唔得㗎？有冇用㗎？ 又或者咦呢、這個英國首相外相就話俾香港嘅 BNO 就算即使你續領咗，都係由過去嘅六個月延長到去12個月啫，又唔係俾你公民權利添喎，咁樣有冇用㗎？只係延長多12個月咁樣係嚇。咁但係我哋需要嘅咧，就係更加睇得深入細緻地去每做一個動作實際帶出嚟嘅效果，同埋佢哋每個唔同嘅國家佢哋自己內部嘅政治嗰、那個嘅變化喺過去同點解過去31年1997年都唔係31年咧，20幾年以嚟啊，97年嗰陣時之前係冇俾即係呢個嘅英國居英權香港人嚇，但係點解而家 BNO 要重新係要去改變咧？有幾深遠嘅影響咧？我哋係要留意嘅嚇。其中一個當然咧就係啦，又係新鮮滾熱辣啦，而家有8個國家18位嘅聯席嘅主席，即係其實佢本身都係議員嚟嘅咧，就去組成咗一個聯盟嘅，呢、這個叫對華政策跨國議會嘅聯盟啊 ，Inter 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嚇、啊，咁有邊啲咧？亞洲有日本啦，北美洲有英國啦，嚇、有澳洲啦，歐洲嗰邊咧就有英國、加拿大、德國、挪威同埋瑞典，總共咧就8個國家18位嘅聯席會議啊！嗱，重要啦，佢哋關注同埋發表嗰個聲明咧，佢各自錄一條片咧，就去講嘅，佢就話中共啊，佢哋統治嘅中國咧係為全世界帶嚟咗挑戰，對於中國崛起，佢哋曾經咧各自都有唔同嘅美好想像，但係而家已經幻滅啦嚇。過去曾經以為中國逐漸變得開明係冇實現到嘅，更加重要就係而家中國對內就專權對獨裁，對外就野心勃勃，延伸佢嘅爪牙，所以咧民主制度嗱，記住啊，係個制度，民主制度咧係受到前所未有嘅壓力，曾經有嘅國際秩序咧係廢弛崩潰，所以唔能夠容忍啦。咁所以咧就強調咧維持秩序係應有之義，而佢哋要做嘅咧就去籌組呢個聯盟，關注有5項嘅議題，就咩咧？就係、是、基於維護基於國際原則之下嘅秩序，維護人權，促進公平貿易，加強安全同埋保障國家誠信。哇！呢個真係諷刺啊！對中國嚟講，即係話中國係冇誠信啊，係。 唉，依家呢個其實有目共睹啦，全世界都睇住中國做咗咁多衰嘢，咁就唔淨止講緊人權啦，而今次武漢肺炎又傳到全世界都係，因為其實咧而家好多國家嘅領袖又要拗爆頭，點樣搞翻好個經濟，幾時放寬好啲限聚令啊，各樣嘅措施，其實搞到好多國家領袖好頭痕，咁即係其實。對中國咧，心中係好有怨氣，再加埋見到香港啊被打壓，咁啊亦都係國安法啦，亦都有呢個反修例嘅運動，即係其實我諗而家真係中國做到全世界 reconnect 啦，即係真係全部一齊要圍堵中國，即係會唔會係一個新冷戰嘅時期？即係究竟係點樣去推進呢個反中國嘅日程，同埋香港究竟咩角色呢？ 我想抄少少話題先啦，即係其實個大勢啊，即係咧我想介紹一本書先。咁咧就話説1994年就有一本書咧出版咗嚇，咁叫做咧前呢個列根政府啊，即係以前列根政府啦，如何拖垮一個前蘇聯啊？咁佢講咧個原來嗰時候咧，列根政府真係有個嘅即係對策嘅嚇，包括咧即係截呢個蘇聯嘅資金啦，啊即係截佢偷啲科技啦，同埋亦都係支持咧蘇聯嗰啲敵對勢力咧，譬如呢個波蘭團結工會啊，跟住又話發展呢、這個。即係星戰計劃啊嘛，即係拖垮佢個星球大戰個計劃， 即係軍備競賽去到一個極致 嚇，拖佢嗰個嘅蘇聯嗰個經濟啊嘛嚇，即係嚇軍備競賽嗱、其實你睇翻啲嘢似曾相識嘅喎，係嘛？即係你根本近年咪阿侵咪就係咁樣對即係中共咯嚇，咁、你記住喎，係未喺疫情之前，其實已經做緊嘅，已經係一個成個系統地咧要去。對付一個嘅即係中共， 中美貿易就2018年嘅年底開始啦，已經係。 咁你好啦，今次咧更加問題就更加嚴重，就咩咧？今次係更加有血債。你今日你美國咧就已經死咗成10萬人啦。係。今次咧已經係個家仇國恨，有個加埋個血債，成個首先成近年個趨勢都係咧。 美國已經有個策略咧，要去對付中共。加上今次的疫症咧，嗰、那個嘅死亡的數字咧，更加係會激發咧，即、就、係、是、美國咧就係、是、會去對付中共，而亦都係咧喺美國帶頭之下咧，其實國際嘅形勢都改變啦。啊，國際咧即係個好多政府都一齊嘅去加入，一齊去要去反對中共。 其實都有啲端倪咧，去睇到咧就係、是。其實大家見到就係中國係用一啲招數，譬如好多國家設立啲孔子學院啦，跟住加入好多嘅國際組織啦，即係譬如之前就即係我哋香港啊，竟然又係白手套啦，有個衛生署嘅署長啊，做咗世衛總幹事，好啦，跟住就係由中國去俾錢一啲非洲國家就捧咗個譚德塞，咁其實大家都見都見到呢啲咧就係、是中國而家去將佢嘅手伸去各個世界嘅地方，其實有啲國家咧太遲醒覺，有啲人早咗醒覺。其實美國啊 ，Donald Trump 算早咗醒覺。嗱，當初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好覺得 Donald Trump 嗱咁都攞到做咗總統嘅，但係好明顯佢喺貿易戰嗰度咧，的確係打沉中國嘅。即係打佢嘅鋭氣，同埋喺美國嘅即係好多嘅孔子學院都要關閉咗。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可能美國本土人唔係好多唔中意 Donald Trump， 但可能我哋好多香港人咧就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是、我哋嘅朋友。 而家都係好唔中意嘅，即係傳統嚟講嘅話，即係而家好多美國人，特別係嗰啲自由派啊。民主美國民主黨嘅支持者啊， 其實可能而家 中產啊 都係好多好多。中意侵侵噶啦，而家香港 係啦，加上最近嗰個嘅美國嘅警暴嘅問題嘅話咧，都係對好有好有反感，但係唔喜歡 Donald Trump 同佢嘅外交政策，特別係對華政策，面對呢一個嘅專制獨裁嘅政權嘅應對咧，又係另外一回事啦。係， 似乎都唔係淨係佢一個啦，佢成個政府都是反華啦，即係 嚇。美國其實而家知識界都是嚇，即係、所以點解會有啲民調就係講話，即係而家對華嘅觀感，或者對中共政權嗰個嘅觀感嚇，即係越嚟越差咁樣咧，有多數字係去嘅嚇，即係去支持。咁所以咧，亦都係變咗話，好似而家反華或者係反中共，又或者係對華政策嘅調整係更加要強硬立場，甚至乎。成為咗嚟緊十一月美國總統選舉，其實而家係進行緊嘅啦，大家都知道。由而家一路去到十一月咧，對華政策都係選舉嘅其中一個嘅重要嘅議題咁樣。 其實就過往嘅見到美國兩個黨嘅對華嘅政策咧，有大家都有啲擔心嘅，就係民主黨相對就係遠即係遠一啲啦，對中國共和黨就可能硬一啲啦。咁其實。即係依個情況就真係唔知道會係延續定點咧，因為其實十一月而家我自己覺得個選情就一半一半啦，因為而家即係警暴，即係個個喺美國話個騷亂，令到即係特朗普走咗失分，因為佢直情話想出動軍隊，咁就去平亂美國，咁但係因為依樣嘢咧，亦都令到好多美國人咧覺得依個總統係唔係佢心目中嘅總統，咁但係。即係我自己暫時睇往績嚟講，過往四年咧，始終佢打大陸係令到好多香港人覺得都哇，依、這個都有翻咁上下力度。咁究竟如果拜登贏嘅話，有冇嗰種力度咧？咁即係大家係有依個擔心。 不過有一點值得留意嘅就係發現咧，佢蘇聯咧，佢蘇聯原來都揾到啲中共嘅身影喎，即係中共去煽動佢啲。留學生去走去一齊參與蘇聯， 偷嘢添 咁樣嚇，咁樣咁啊好反感喎！你對於美國人嚟講，即、就、係、是、對美國政府咁，原來你又喺我最亂嘅時候，你原來又火上加油咁樣嚇，其實咁樣嘅行為係非常之討厭，同埋我覺得其實咁係好無謂咯，即、就、係、是、你咁你做到乜嘢？你可以做到乜嘢？你去一起搶劫一起放火可以影響國家嗎 這個要觀察的、那個、即現在 是最新的新聞報道這兩天出現的嘛是、即是說在參與美國今次那些騷亂的過程裡面有被捕的三名的學生就說是當地的中國使館是去策動的、如果是 Donald Trump 的政治性格的話我相信他的智囊一定咬住不放的了、這個又不是另外一個鐵證如山的中共向外國記住是中 中共啊，唔係中國，係中共向外即係去策反啊，甚至乎即係干預第啲國家嘅政務啊，或者係即係去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咩咁樣？如果係咁話 ，Donald Trump 一定咬住咧，係會有反擊嘅咁樣係嚇。咁但係唔同嘅咧就係而家連 Donald Trump 都調整咗佢嘅講法啦嘛嚇，即係講話唔一定係出軍隊嘅咁樣係。雖然佢有權力，佢有絕對嘅權力嘅，其實係唔需要係可以繞過曬即係50个州嘅州長嘅，佢係可以行使佢作為即係三軍總司令嘅權力咧，係去派出軍隊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香港嗱，即係近日好多我哋比較啦，香港嘅警部同美國嘅警部啊係點樣啊？有咩本質上面唔同啊？美國係民主體制啦，係咪？三軍總司令即使佢有權去 deploy 啊，即係去調動軍隊，但如果佢唔能夠唔諗民意嘅制衡，係咪出師有名？用咗之後，唔係話對選情啊，而係話對成個政府嗰個公信力有冇帶嚟毀滅性嘅破壞啊？咁樣係去濫權啊咁樣，所以你會見到 Donald Trump 而家咪調整佢嗰個講法咯。 睇翻後一步， 同香港唔同嘅就係呢樣嘢啦。香港你就知啦，嗰班咁嘅藍絲就會見到，咦嗱，美國佬咪一樣有呢個嘅警。保一樣有呢個問題啦。嗱，你哋而家叫美國總統制裁中共，咁啊而家佢自己都係話要派出軍隊啦，咁樣啲藍絲就可以執到保噶嘛。但你唔好忘記最唔同嘅就係佢哋係有民意嘅制約，係有個制度上面嘅制約，而喺選舉嘅過程裏邊咧，呢種嘅制約咧。就會去到一個好放到好大嘅，所以點解過去咁多次美國總統佢如果好短時間係去調動軍隊，無論係作為人道救援，無論係去以前譬如列根總統去轟炸呢個嘅利比亞、Libya 或者係人道救援，而收唔到科，又或者係。即係以慘淡係收場嘅話咧，喺跟住嗰次嘅選舉咧，就會對個總統或者佢所屬嘅政黨咧，係會帶嚟好災難性嘅一個票選票上面嘅懲罰嘅。呢、這個就係佢哋嘅民意，即係對政府嗰個制衡啊嘛。但係香港就唔係啊嘛，係、 不過藍絲一向啲思維都係比較簡單㗎啦，咁就即係當。對藍絲有利的時候就是美國好美國應該參考對自己冇利就突然覺得美國又不是什麼了是其實我還有一個觀察就是講緊那個警部大家如果記得有印象就是美國是有架 貨車衝了去人群就最終拉那個是拉個司機但大家記得深水埗保香港那個單拉那個是拉被衝那個就是拉市民所以其實個情況就是我看到美國即係仲有個司法或者個叫個檢控咧，都仲係有一個公正公義喺裏邊。 係啊， 咁啊呢啲藍絲就唔會提㗎啦，藍絲就 唔敢提啊。 唔係佢哋警隊都會向人民致歉啦。 佢哋唔敢提啊。嗱，嗰四個警察。跪住嗰個咧，由當初佢第一就即刻即係去革職啦，跟住就逮捕佢啦，跟住控告三級謀殺，而家改咗啦，罪名二級謀殺啦。另外嗰三位咧就有教唆啦，咁樣三位都係被捕啊，要面對制裁啊。而家每日發生緊喺美國嗰啲騷亂嗱，琴日又有一宗啦，有個警察擁低咗有個70岁嘅白人阿伯，之後咧佢頭落地之後咧，又立即又係將佢。即係停職，應該係面對革職嘅遭遇㗎咁樣。你睇一睇翻香港過去嗰一年裏邊，我哋睇咗大量嘅片段，就係香港嘅警務人員做緊一模一樣，就係美國嗰啲嘅黑警嚇揾個膝頭跪住香港嘅手足㗎。有邊一個係被捕？有冇受到鄧炳強嘅訓斥？有冇被革職？一個都冇啊！ 係。 過去一年嘅反送中運動到而家，一個警務人員因為喺即係行使警暴，使用過多或者不適當嘅武力，又或者係冇顯示，即係冇出示佢嘅編號而受到制裁，而一個都冇。 咪訓斥鬧兩句咯。 你睇呢個就係 冇任何一個 根本性上邊嘅不同啊！係 啊， 各位藍絲、各位建制派、各位保皇黨，搞清楚事實，我同你講道理就係咁樣啊！係。 咁而家個情況就係個警暴。為什麼最終在美國都還有一些制衡呢就是因為我民主的制度是有一個出口 是 這個出口是很重要的即是起碼在11月大家會看著整個形勢究竟投拜登還是投 Donald Trump、但是香港沒有一個 一個出口啊，咁亦都冇一個制衡咧，令到無論我哋香港人點樣嘅訴求啊，對警暴幾咁厭惡啊，幾咁憎恨，就是、就冇一個出口。咁所以點解咁多年嚟我哋都話要真普選，就係、是、因為可以梳理翻一個香港社會裏面存在嘅不滿，因為我哋即係可以投一票，令到唔好嘅嘢離開嘛。但係而家唔係啦，啊，即係國安法又殺到啊，繞過立法會，跟住林鄭又繼續做啊，又唔使落台啊，習近平咧就永續。咁所以其實個即係個情況就係、是，即係藍絲就成日就諗一個鏡頭一啲某啲位咧，就去話美國某啲情況點，但係而家冇睇過香港整個情況，就是、香港冇位走啊嘛。係、啊。 不過他哋都好難。好難解釋俾佢聽㗎啦， 所以你會見到嗱，呢、這個都係普遍即係、普遍嘅問題嚟㗎，所以點解你會見到有第二啲國家嘅人都係去聲援而家嗰啲美國嘅黑人，又或者係美國嗰啲反對警暴嘅人，就係、是、因為當佢哋自己國家都有呢個警暴問題，就係咁㗎嘛。當嘅政府要用警察。行使他的權力，甚至乎將一些反對聲音壓咗落去，在個過程裏面引起衝突的話咧，就必然嚇唔係淨係左派覺得警權係一定是為了保護政權咁簡單，而係話佢帶嚟對人權的傷害、對民主制度的傷害、對政府公信力的打擊咁樣啊。係， 我覺得咧，佢西方仲有優越的地方咧，就係、是、今次美國呢場騷亂咧，始終都會過去啦。其實他們會做一個檢討，會怎樣檢討，怎樣會發生，怎樣會再避免不再去出現。但我們香港搞了這麼久，我們要求很簡單很卑微的獨立調查，遲遲沒有英 文，監警會一個頹廢報告， 繼續去謊言，繼續去掩飾，這樣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問題。不過我覺得 看那些片段，美國那些騷亂的新聞的片段的時候，其實令我很感慨的。但他始終他有些真的會有人打爛一些商店，會有 些搶多的搶略， 會有搶掠的事情， 大量的搶掠。 但我們想想，我們上年雖然真的有人會收你、就是一些商店這樣，沒 有搶掠，我們 完全沒有搶掠。 我見過89年的北京也都是治安很好，就是中國人就有這樣有這樣特別的，就是在那個運動的過程裡面，就是即使我們是反政府的遊行示威請願，我們就跟美國很不同的政治文化，就沒有這些這樣的就是騷亂是去出現的。 所以雖然我們政府是幾咁不堪，但我們香港的公民社會我的質素仍然是高的，其實我們是絕對是配得有民主制度的。 還有你不要忘記，美國因為他們有權利是去擁有槍械、這個不是為他們的警務人員、他們的黑警去解釋，而是說為什麼他們有時會作出了即過於合理或者是過大的武力，就是他們都會擔心他們想嘗試制止的、他們心目中或者他們眼中那些的嗰啲嘅嫌疑犯隨時都會拎支槍出嚟去射佢噶嘛，咁佢哋就用咗種先發制人，但有時就殺錯咗人，用電槍就去傷害到人，就係咁樣。咁但係確實係每年亦都係有唔少嘅美國警務人員，因為喺嘗試去逮捕嫌疑犯嘅過程裏邊係被射死嘅，係有嘅。咁所以，但係呢個更加突顯香港嘅黑警係完全冇受到節制，就咁解嚇？點解？點解許智峯要私人檢控呢個西灣可開槍射阿熊仔餅手足嗰、那個就係咁解？竟然而家屈翻去話佢係去搶槍？我哋有睇嗰條片嘅，我哋知得好清楚，佢嘗試撥開嗰把槍，點解揾支槍對住赤手空拳？唔係襲警嘅情況之下，佢只係想嘗試嗰個交通警，只係想嘗試係去驅散人群嘅啫，係。是那么多，他竟然拔槍，還要把槍是要掂住熊仔餅的心口啊，是。現在怎樣？現在上庭竟然就透過律師就說他要隱瞞他的姓名，就說因為他家人受到騷擾，是因為你這樣是去嘗試是去謀殺手足啊，是。 還有呢，你留意西灣河那次事件呢，其實呢到底前幾秒呢，其實呢那位黑警呢是指著另一個人的。跟住熊仔餅先行過。 係啊， 咁所以其實咧，我都係仍然覺得嗰一下咧，啊嗰位肥肥哋嘅警察啦，黑警係唔應該，點都係唔應該開槍，因為佢其實唔係面對任何嘅危險嘅喎，講真。 係啊，所以是很離譜的事嚟㗎。 不過你好像個理論嘛，破窗理論嘛，你一個窗爛了你不去理咧，就會有更多窗爛。好啦，你睇喺荃灣第一次開窗冇處理，第一次開窗射咗唔使做，唔使停職做寫報告，咁啊繼續咪一路演化落去，惡化落去咯。 其實打從上年嘅六月九號開始，六月十二號。將他哋身上邊嘅編號拎走咗，或者容許他哋唔攜帶編號咧，已經係香港警暴問題，即係翻唔到轉頭開始出現嘅徵兆。 因為辨認唔到， 係啦， 所以辨認。 即係換句話講，係上層係容許他哋去做一啲佢原本應該要受到監督、行使公權力嘅要受到規範嘅行為咧，係容許佢哋做，咁所以就一步一步咧，係造成咗咁多嘅慘案，咁多嘅警暴問題，咁多嘅手足受到殘害，就係咁樣嚟嘅。 哦，牧師其實都節目就差唔多啦，咁就有冇咩最後同啲聽眾講下，或者你用教徒身份啊，或者議員身份去點樣面對呢個國安法嘅侵襲呢？ 我想即係作為一個基督徒啦，我都永遠都相信咧，即係光明係會勝過黑暗噶。雖然咧，即係喺個黑暗嘅環境當中啦，但我哋都去千祈唔好失去希望啦。有信仰嘅人就會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但係如果冇信仰嘅時候咧，我都希望大家仍然相信呢個世界有公理嚇，有天理。 係。 咁喺個艱難日子裏邊，我哋。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本分，堅持我們的信念。 我早前也是跟個手足的父母見過面傾過偈啦，個手足就現在是等候審訊的，都是被告的，即背著一些罪名的，那個父母都有跟我說他們都是教徒來的，在很失望，在面對很多慘不忍睹的新聞的面前的話，他們很多時候都變得很沮喪，但是令到他們重拾希望和繼續跟那位手足他們自己的兒子一路走下去堅持下去，他就說或者在信仰反而給到他們一些力量，令他們可以走得安穩一點，還有在情緒健康上是有多一些的支援的。這些就不是我們一些非信徒是可以理解得到，但是就我見到是有這些這樣 的事例。 聖經有講報應的觀念，不過我們可能環教比較少講，其實真的有報應的，作惡是有受懲罰的。 希望高官受懲罰還要受到制裁。好，咁大家 悔改啦，希望你悔改啦。 你太樂觀 了。係啊，咁都要呼籲一下，大家記住啦，如果係想支持城寨，令到我哋喺呢個亂世裏邊咧，係即係 奉獻 下，撐得幾耐得幾耐咧？ 貨金啊，貨金啊，貨金呢邊，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轉數快，咁就支持城寨啦，令我哋繼續行落去啦。 奉獻下啦， 我哋唔知道喺未來日子裏邊，香港係會變壞變到成點樣嘅，咁但係就我哋盡我哋所能啦，同香港人一齊行呢條路，喺呢個亂。亂世裏邊咧，係去撐住啦， 城寨人撐住 嚇。好，咁啊，今晚到呢個位置啦。咁下個禮拜咧，又再星期五晚， 多謝牧師 政治咖喱飯，見過大家。好， 好， 拜拜， 拜拜。